我想要件皮背心儿，跟你说了好几年了，这回呀、啊、可别错过了、啊、 知道了。 太爷，太爷，猫牙也该要件披风了啊。 哎，你听清楚了 啊， 是25两银子。 赵思辰说是听啊阿贵说的25两银子，这外面说50两那是谣传。 我一定要件皮背心儿，你听清楚没有 啊？听清楚了，太太，你懂白举人这一招吗？ 他说是大义灭亲嘛。 大义灭亲 啊？ 狗屁。不过他这招啊可是真高明啊，你应该学。 是。 什么时候进城去看看他，也算是一门亲戚嘛。 是是。 我看阿贵啊是不敢来了， 春天里是说过的不许人家进门的。 你们放心，他会来的，因为这是我叫他来的，他敢不来？ 来了 来了来了！阿贵他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阿贵他来了！ 太爷你来啦！坐吧坐吧坐吧 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听说。你在外边发了财 啊， 很好。听说你有一些旧衣裳，都可以拿来给我们看一看。 是是， 我只要件皮背心儿，要那个大毛的。 我们王爷要一件披风，最好是大红的。 东西都带来了吗？我跟邹记早都说过了，东西都卖完了。卖完了 啊。 没有别的，我倒是想买你的， 价钱不会比别人出的少。 是呀， 你放心。 你听见没有？不会让你吃亏的。 是呀， 真的卖完了。那些东西，那是一个朋友的，本来不多， 一下就卖完了。 啊， 我不信。到时候我去叫他的时候，他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是 啊， 好了好了好了，既然卖完了就算了，以后呢你再有的东西还是先拿给我看看。不是别的，这便宜不要老给外人嘛。 啊，以后啊，以后怕也没有了。 什么？ 太爷真的想要？我家他一个门帘儿。 门帘儿？ 门帘儿？ 门帘儿呀！门帘儿！ 我看呐，阿贵这些东西怕是偷来的。 这小子混账，把地保叫来。我就不相信他的东西都脱手了。 扎， 还有看他还有什么东西，全都给我拿来。 扎， 可惜今儿晚上又点灯熬油了。 地保老爷，地保老爷，地保地保老爷，这是赵太爷要的，我还没送去呢。 哎，我替你送去，就说是你孝敬太爷的。其实啊，就这张门帘太爷还看不上眼儿呢。班主，你每月得送2吊孝敬钱，不要忘了，这是干你们这行的规矩。 以后我再也不干了。 不干了？总是偷过了吧？每月2吊，少一个不成？ 阿 Q 这一段中兴的历史结束了，从此又走向末路。魏庄人又不敢雇他做短工了。宣统3年，